第二節回嚟啦，我哋自己介紹下啫。我係仙人， 係我 Mabel 啊， 係嗰日我哋嘉賓啊 Sugar。我今晚我哋講髮型啊，頭先我哋啱啱講，啱啱講完嗰啲 趣事 啊。咦，頭先我講嗰、那個係咪我咪講緊嗰個女仔啊？係 啊， 係 啊。 即係 揾好多錢嗰個， 係啊，揾好多錢，好鬼多人工嘅。嗰陣時係要用好多呢啲咁嘅另類去揾錢咯，又同埋 tips 咯。又唔係我最講翻嗰個啊空前偉大嗰個洗頭咧，有次有個阿叔入嚟，嗰啲巴曲咁嘅頭，佢都可以碎到佢乜都落齊，唔係去幫佢焗油。 我都有有少少可以讲，就系、是、咧，我嗰阵时做 junior 啦，咁咧有个另外一个女仔 June 咧，又系好空前伟大啲嚟嘅，咁佢成日着嗰啲衫咧，就系即系超啲 V 啊，跟住劲短裙咁样啦。咁咧个师傅咧，因为以前啲师傅咧要跑 product 嘅，即系要卖件 product 出去，公司规定嘅，咁佢就通常叫嗰个 June 去嘅，即系帮啲客 gel 头啊，帮啲男仔，咁佢咪企喺佢后边嘅，咁佢咁你即系个女仔唔系好高嘅啫嘛，咁佢啱啱对住佢个头顶呢度啦，咁佢就会即系未必系有心嘅，即系可能唔觉意咁样扼咗埋去，帮佢慢慢咁样扫啊，跟住慢慢 gel 啊，跟住咧通常一进入佢都唔使开口问，个男仔都话呢眼嚟几多钱。跟住就会帮佢买，所以佢跟嗰个师傅咧，每个月跑 product 数咧，永远都系冠军嘅。 仲要超标啊！ 系啊，系即系 over 噶，可以个 target， 因为就系有呢个女仔帮佢咯。 系明明头发都得个三几 秒。系啊，即系跟住做嗰啲咩清洁头皮清洁啊嗰啲咧，都系噶。即系个女仔行埋去，你先生嘅头好多头皮、哦，有啲头油咁、哦、样。咁跟住个男仔就会。哦，系啊，咁点啊？咁点算啊？咁样，跟住佢就帮佢慢慢擦，慢慢捽咯。 佢梗系唔够醒啦，先生，你个头好多头皮啦，唔信你乌低个头，咁佢一乌低，嗱你乌低个头俾我睇啊！嗰啲即刻买， 即刻咪垫埋花添我啦。有好多好多呢啲趣事嘅，其实发型屋 系啊，仲有就跟住就咩噶咯，开始要学啲技术性嘅嘢， 学搽出纹啦、焗油啦，跟住就搽 color 啦， 系， 跟住就跳 highlight 啦。 唔系搽 color， 你哋识分 section 啦咩？已经， 因为你学咗搽出纹啊嘛。 哦， 你学焗油嘅时候，佢已经要你分十至 seven 啦，即系你要由底搽起，慢慢搽。咁其实你学每一样嘢咧。对你打后的路都是有影响的。 是啊。 即是我们学的时候，不过现在就应该没有这些的了。 现在 我想现在没 有 这么 有没有正统啊、 我想其实没有，现在是最重要快。 是啊。 现在是最重要快。即是我见现在很多人都是我头顶茶起啊。 啊 即是票粉都是头顶茶起啊，负离子膏又是头顶茶起。 哇头顶 茶起。我见很多很多。 不是 就算他收紧、即是可能你现在讲票的头可能过千元啦、 啊。 他们都是这样做。 嗯， 都是咁样做。我想我哋而家我学嗰一套咧，已经应该失传咗，应该唔会有人拗大髀拗长啦。 梗系唔会啦，黐线，生闪咩？ 而家就应该冇呢啲咯。 系， 跟住就学 color， 学 highlight，、跟住就负离子，跟住就电发。其实你去到电发嘅时候咧，咁呢个人工又高咗啦，同埋 唔系，佢净系叫你查负离子，即系有冇叫你填埋啊？ 其实初咧，你 系 做人肉 long keep 嘅，即系有个 permer 喺度，做有电发员喺度做啦。你喺隔篱帮佢揸住执头发，咁你就睇佢点样搽啦，跟住就帮佢冲水啦，跟住睇佢点样夹啦，跟住 part two 点样落咁样。咁你睇多几个咧，佢都会俾你试嘅。即系我好彩啦，可能我系女仔，咁个师傅都会肯俾我去做嘅。咁跟住咪同个 permer 可能一人一边，咁我夹佢又夹，另外一边就傍住我咁样做。咁啊做多两三个之后咧。就俾我自己做啦，即系觉得你、OK 啦，你可以自己试啦，咁就俾我自己做啦。 其实负离子咧，我谂啲观众好多好多咧唔明，其实最紧要搽同钳都唔紧要。check 头发 的其实最紧要系个药水，我成日都讲系啊，你个 part one 你摆得好咧。你找你阿妈帮你钳都钳到的。 不是就不行。 即都会即咁当然没有我哋咁专业的。 是问题是如果佢唔拎高啲头发呢咁沉低嘅手呢呢度起角啊。 其实有个方法可以解决嘅， 佢 就系通常而家系噶，即系啲人唔中意咁贴啊，佢哋唔中意咁样扁晒咧，咁你可能留咗半寸筋啦，咁你所以咧你就算贴咧，佢都唔会有个七字喺度咯， 系啦， 以前就会好贴噶，系唔系我讲啊？ 唔系啊，其实最惨系太过贴咧，你唔系个钳辣到佢，系钳嗰阵时佢松得唔快咧，嗰啲热气喷落个 系，其实系啲蒸汽咯， 系咯， 系啲蒸汽咯， 系啊， 其实都好多好多嘢学嘅，我觉得呢一行，咁跟住就电化啦，咁、电化又分好多种啦，即系电化芯啦，而家又好兴陶瓷啦、数码啦，又有唔同嘅玩法啦，咁跟住就吹头，学完吹头就学剪啦、 其实吹头系难过剪发嘅， 其实我觉得电化系最难，即系喺我自己角度咧，我系识咗剪头发，即系真系摸得熟点样剪。我先知道一个 basic plan 正确系点样跌。 我调转噶，我系识晒所有嘢先学电发噶。 因为电发系真系难噶，其实即系、你分嗰啲 session 咧，你唔明啊，因为你冇概念啊嘛，你就不停咁样卷啲芯入去。到真系识剪啦，你知道我你咁样摆只芯去会点样出啦、你咪会即系你就会知咯。 系啊，唔系啊，我系唔中意学电发，我觉得我做师傅啊，学乜鬼嘢电发啊，跟住又俾师傅闹，即系你知道我哋嗰啲都系跟老豆噶嘛。你都黐线嘅，你个仔嗰日收息冇人帮你，你企喺度啊？ 系噶， 系咯，我哋嗰阵时学仲惨啊，跟咗呢度一个点咧，分开几十几个点一个头，分开几多个 section， 佢全部要我做足俾佢睇噶。只手又唔可以做嘢嘅时候唔可以摆低噶，即系俗语佢叫吊针，吊针快啲咪叫吊针。就真系只手拎高做系好啲嘅。 同埋嗰阵时学咧，最紧要，因为我之后我跟咗个老豆咧，佢真系教咗我好多发型以外嘅嘢，即系譬如你望镜啦，你个气势啦，你个样啦，你吹头嘅动作啦，即系你唔好咩闪闪缩缩啊，即系你要大动作，即系直情压埋隔篱嗰个位啊，即系喺啲客嘅角度咧，佢觉得你哇好劲啊呢个人， 又做到嘢嘅， 系啦，即系客就系会睇呢啲。因为咧，即系个客唔会，其实佢唔会知道你做紧乜嘢，你唔好剪到佢一眼一惨，佢已经觉得系冇问题嘅。但系你就 系 要靠呢啲嘢去吸引佢。佢点解要翻嚟揾你咧？就系要靠呢啲 台型嘛。 系啊，同埋你要撞镜望下自己有冇啲小动作啊。 系啊， 咁样咯，即系会有好多呢啲。 同埋咪好多嘢都要嘅，即系有时你做做专嗰时，千祈唔好同隔篱位嗰个人倾偈。 系啊。 你唔专心啲人唔中意啦。 系啊。 初初唔识嗰阵时咧，就一路 使睇我所讲。 系啊，咪一路引开个注意力，跟住掟本杂志俾佢睇先。佢故意睇杂志，唔理你咁多噶嘛，系嘛？不过个台型系紧要嘅， 好紧要。 系啦、 啊。同埋因为可能我样细个。我初初做师傅啊，我行埋去乜嘢都未做，行到埋去个客就你帮我剪啊？你几多岁啊？你得唔得噶？即系咁样噶、 好彩你系女仔，男人问我得唔得，我就打佢。 其实反而男人冇乜所谓啊，通常系啲太太啊。啲 OL 嗰啲咧，佢哋会好紧张，因为女仔可能真系好紧张自己个发型，佢哋会你啊。有冇第二个？我唔想揾女发型师，即系会有咁。 唔系喎，其实女仔着数嘅，因为你都整头噶嘛。 其实唔系喺女仔嘅角度咧，佢哋会中意揾男发型师， 因为觉得男仔系 professional 啲嘅， 同埋因为佢觉得男仔睇，即系我哋男女睇嘢唔同啊嘛。咁女仔梗系想男仔睇噶啦，咁佢个男发型师啊，你觉得 OK， 咁即系其他男人都会觉得 OK 啦，好多嘅，以前会好多咯，而家就好少啦。而家就冇乜所谓。 我哋嗰阵时有个 June 咧，又系好鬼中意玩头发嘅，咁我咧佢个头咧就有集齐晒，直情系个卡叉嚟嘅。阿美过嚟。是不是这只这只不啱啊这只我哋张相 我都做过。 你有冇做过 我都做过。 我哋 因为你啱啱做呢行呢你会觉得好、新奇啊好想将所有最型嘅嘢最靓嘅嘢摆晒喺自己个头嗰度。咁同埋因为咁都有少少员工福利啦即係又唔使你出去整咁贵啦。咁同埋喺老细或者师傅嘅角度我攞你个头嚟试咋嘛。我试你个头嗰个试个客个头啦係咪。咁所以就会嗰时好多嘢剪到一格格啊每格唔同色我都试过咯。 你喎、 係啊我试过。 我整嗰个樽就好笑，无端端又话兴，佢谂住整 Jack Lock 嗰啲咧，咁咧即系整嗰啲挛头咧，咁啊嗰次未兴，咁你兴嗰啲好挛嘅头发，咁啊 佢條死仔好鬼成日蒲 disco 咧，好眼瞓嘛。咁、 嗯、 啊叫佢唔好瞓啦，死都唔聽喎。唉、哎，死仔就拍佢個頭喺度電，電咗一半之後咧，唔幫佢電，跟住幫佢落尿。佢瞓醒咗之后，呢啲咧就乱到呢个阿妈都唔认得呢个 佐治童子咁啊！ 哇，呢啲叫 asymmetric， 你唔识。 所以我俾个弹筝，我从来唔瞓觉。 嗯， 唔系，即系当然都会想睇下，因为每个人个手势啊、嗯，所有嘢都唔同，即系你都会去想睇咯。咁我，所以我从来唔瞓觉，我系碌大只眼望。就算我到而家我都 係。你做 Zoom 嗰陣時會唔會好似我哋咁嘅？我會咧 target 咗一個師傅咧，即係雖然你派個未必派啱心水噶嘛個老豆，你會好中意睇人哋師傅做嘢。即係你每一間鋪頭咧，都一定有一個咧，好似 idol 咁嘅，即係偶像咁啊，個個 Zoom 都中意佢嘅。你哋有冇咁嘅？ 有，但係我個個都睇，因為我由我入行冇啦，我老豆已經教我，即係無論你覺得好。定系唔好、 嗯， 你都要识，即系你做呢一行咧，你要好识得去睇乜嘢叫做靓，乜嘢叫做唔靓， 系、 你要好识睇乜嘢叫做好，乜嘢叫做唔好，咁、嗯、所以我就所有人我都睇，即系就算我做咗 perma 啦，即系做咗电发啦，有新 join 入嚟，佢哋净系洗头嘅啫，我都会睇，即系睇佢点样按啊，点样洗，我都一样会睇咯，系呢个系习惯咯， 即系谂住点都有啲嘢学下嘛， 因为每个人都唔同，即系你会知道哦，原来佢咁样黏个客。会皱眉嘅，咁你就会知道，哦，原来啲客唔中意咁样。 我就唔系嘅，我譬如我后期教人咧就咁嘅，我就俾几个头佢，俾个即系佢准备， 即系佢搵 model 个仔跟你噶嘛，咁话喂呢几个头靓唔靓？跟住咧，佢一话俾我听嗰个系佢觉得好靓嘅咧，得你啊真系搵第二个师傅得，我唔介意你眼高手低，即系你起码有审美眼光，你连靓你都唔识，死得啦！你点学啊？同埋我好想，我中意啲手，啲人啲只手柔软好多嘅。 所以其实女仔系着数啲咯。 嗯，女仔跟老豆咪着数咯。 其实跟阿妈都好好苦。 唔知道、啊、做啲铺头冇老女啊，又有做过一间有女 stylist 嘅。 其实呢行好少女发型师。 嗯。 第一辛苦啦，啊、即系可能你未做到发型师嘅时候，你只手已经烂晒、嗯。即系我系比较好彩，又烂晒手啊，又搵嘅钱唔多啦。但系你受嘅气或者你要挨嘅嘢系好多，即系好多女仔都系。喂，我以前都系嘅，喺屋企我唔使掂水，唔使扫地，但系当你做呢一行嘅时候。你系要系我啱啱入行真系我一日洗四十几个兜咯，可以。 哇！ 因为你要帮其他人洗，你想唔想学嘢？ 系。 咁你就系咁扫搣石纸，搣几千张石纸，洗几百个兜咁样咯。初系一定要去挨呢啲嘢嘅。 我就好啲咯，我就嗰阵时做我做洗头嗰阵时咧，即系有一班嗰啲化妆小姐帮衬我哋铺头嘅。 嗯。 即系我问，即系吓犀利啲讲句，我细个就搭杯落嘅。咁咧，嗰啲小姐攞好多嗰啲赠品俾我嘅，嗰啲咩什么名牌子啊，即系七几年嗰啲用权力啊，嗰啲 Estee Lauder 嗰啲咁嘅靓嘢，嗰啲润手膏啊，嗰只手就冇咁大镬、 嗯。 但系如果你讲你就咁洗都冇事咧，手啲皮肤真系好劲。 其实我觉得系因为我从来唔保养。 唔系啊，你唔好制啊，你要挑战个，你唔好挑战。 我见过有人咧喺呢啲纹咧可以夹个一毫子。 啊、 即系嗰一毫子咁样企喺度夹住，跟住爆晒血， 啊、 我见好多。但系跟住佢哋又会好多嗰啲偏方噶嘛，浸茶叶啊，搽花士领笠对手套瞓觉啊，我从来都冇，我连 hand cream 都唔搽、嗯。 其实最好咧，阿卢冠廷咧唱歌嗰、那个，佢咪开咗间铺头嘅西贡，佢、 啊、 有一只叫咩 lim 咪 lim 定咩嗰只印度树汁， 啊、 真系搽完啦，爆擦咧，第二朝埋口啦。 咁犀利。 天 然嘢嚟，但如果你第二日都系要湿水咧， 都死噶啦， 系嘛，都系死咯， 都系痛咯。我咩啊？我电发啊，懒啊，唔戴手套啊，呢度有个窿啊，装到滴水就倒翻出嚟噶。 我真系未经历过呢一样嘢，所以我唔知道。但我 feel 到系好痛嘅，但我未即系 touch 我未经历过。 但系你唔系啊？你呢啲咧，你呢啲系嗰啲你系好顽强，但系一唔掂嗰阵时就会好犀利嗰啲嚟噶。你真系用翻手套好啲， 唔系有，因为有时你好急啊。因为嗱，我入行，我谂我做师傅嗰阵时啦，系好兴所谓嘅劈墙啦，即系可能系好平，100蚊都唔使可以剪到个发嗰啲啦。 你要好快啊！即係你，譬如你 check 頭啊，或者可能喂要查尾啦，即係你查咗個金唔得，懶啊懶啊，你快啲查尾。咁你、你冇可能又戴手套又摸，咁你咪即刻衝埋去就查查查查，跟住又去第二度又查查查查查，即係會咁樣咯。你根本你查唔切，哇！仲咁得閒又搣咗手套又查，跟住同埋有啲咧係懶環保噶嘛，要你戴黑色可以洗嗰啲咧，嗰啲係極度討厭噶嘛， 唔係一次掉嗰啲， 係啦，即係好煩噶嘛嗰啲你。喂，我呢頭查完個 part one， 可能我之後要查個票粉，咁你又要走去洗手，咁我就會索性係唔戴啦。即系我会系咁啦， 环保啲唔戴， 系啊，费事烦啊，其实 套都唔用， 系啊，其实系懒咯。 哦，原来呢个环保系呢行出嚟嘅。嗱，啲我哋要去广告先。嗱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开始讲下啲唔，其实我哋不如讲下啲唔，你做师傅之后就经历过啲唔同嘅铺头嗰啲古灵精怪，好嘛？我哋广告后翻嚟再讲。